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中文科死亡之卷点样先可以唔使死亡？ 香港人讲英文点先搣甩港式口音？ 经济科点样先至读得经济？ 化科点样先可以化简而学？ 有我中文科洪伟权， 英文科 Alan Chan， 化学科 Samuel Zhang， 经济科卡红。 逢星期五晚9:30至10:00，有我哋 Big Four。 好啊，终于又到我哋咧新一集嘅 Big Four 啦。咁啊，之前咧我哋讲过我哋嘅恋爱价值观啦，吓朋友咧相处之道啦，啲温习小组等等啊。咁我哋咧今日不如咧就转个话题啦。嗱，我哋咧补习老师咧都成日俾人一个印象嘅，就系、是都系双面人嚟嘅呢一样嘢，几得意嘅。我哋咧就要去唔同地方咧就要教书嘅。咁但系咧好自然咧就会俾人哋感觉就系我哋又会去到唔同地方咧去食唔同嘅嘢嘅。 系啊。 咁但系咧好得意嘅。但事实上呢，我哋其实食嘢嘅机会呢又真係唔係同我仔攞咁多㗎喎。嗱，好似好得意咁样啦，我哋譬如係4:00左右啦，就差不多要去起程㗎啦。咁其实呢放得工都10:00。咁其实在座呢，大家本身平时个飲食習慣呢係会幾點鐘食嘢，同埋会鍾意食啲乜嘢嘢多㗎呢？ 我讲先啦，我就都几个飲食習慣同生活起居都几怪。7:00起身，咁就當然有食早餐啦，跟住跑步，咁然後咧就跑完步之後，可能睇下新聞啦，咁睇完新聞之後咧就係、會晏晝瞓翻個零兩個鐘嘅，一定會嘅，因為陣間你就知啦，因為我瞓好少嘅，陣間你一路聽就，跟住咧我 lunch 我唔知道你哋係咪啊，我永遠都係3:09至4:03到我開始食嘅，因為我要食完之後頂四堂，咁食跟住就上堂啦，放工嗰陣時咧，如果即係啲 centre 遠咧，就喺嗰個 centre 附近咧食埋先翻屋企。因為如果唔係翻到屋企先食，就12:00先食噶啦。咁如果近啲嘅就翻到屋企先食咯。最後可能完成晚餐就可能11:00噶啦。咁跟住當然唔會即刻瞓啦。咁瞓就都成2:00啊，因為等啲嘢消化，起碼2:00。如果有嘢做唔止添，所以點解我晏晝一定要補眠呢？因為我夜晚應該係得嗰3至5小時係瞓啫。咁啊，而食嘢嘅量最大係早餐喎，反而。即係7:00係食得最多，咁跟住就夜晚嗰餐又食得最少嘅，可能半碗飯嘅啫，飯就特別食得少，因為知道即係碳水化合物咧，再加咁樣宵夜法咧，會即係好暴漲啊，我貪靚，所以就會係幾古怪我嗰個飲食習慣咯。 啊，靠空咧，靠空又係點樣樣 啊？我生活習慣就即係我自己可能一個人住啦，咁就好懶得落街啊。即係你知道，你可能早餐咧，如果咧同家人一齊落去食就好開心，可能即係飲下茶咩。但係而家一個人住咧，我就好懶啊。咁所以我通常可能咧9:00起身啊咁樣。咁如果即係有人約嘅，咁咪一齊食早餐咯。如果唔約嘅話咧，咁就通常唔食早餐咯。唔食早餐，就通常就頂到去，即係可能食個餅咁嗰啲啦。咁跟住去到3:00之後，同 Alan 就好似啦，真係，因為都係要頂四堂，所以咧就通常就係食下午茶就當上晝加晏晝噶啦。 哇！咁你咪一路唔食嘢食3:00？ 係啊，食個餅咁樣咯，中間食少零食，食個餅咁樣啦，係啦。咁就跟住就一懶一落街啫，其實主要係懶一落街啫。咁就跟住就即係最主要個餐就一定係真係下午茶嗰餐啦，就叫做係啦。咁就食會食好飽嘅，一定要食飯嘅。 夜晚咧， 夜晚就真係好，真係好慘啦！真係呢個就，因為一放工嚟可能10:00啦，你知道搭咗車翻去都 11:00咯， 都冇嘢食噶啦，得翻咩開啊？你諗下得翻咩開啊？ 麥當勞咯， 係啊，得翻麥當勞咯，係啊，所以基本上好多餐都係麥當勞咯，其實係夜晚放工，係啊，咁就通常如果以往一拍拖咧，咁呢啲壞習慣就俾人鬧到傻咗噶啦。就一定要改的啦，係啦，就唔可以咁，但係就都冇辦法咯，即係始終即係工作嘅需要啦，咁就係咯。 阿 Samuel Zhang唔係一般嘅人物， 係啦， 又係咁樣咧，應該好健康，我了解嘅。 係啊，因為咧，我感覺上咧個科種咧有影響 嘅，係啊， 化學咧讀理科嘅人咧好著重健康啲， 係咪啊 ？Samuel 啊，係咪就咁樣樣？ 近呢3-4年係尋求健康啲嘅， 係。 8:00起身到啦，咁啊朝頭早喺屋企食嘅就煮麥皮， 哇， 或者食嗰啲麥片咧， 係 咁 要啦，嗰啲係 啦， 因為以前咧，我食早餐咧，就如果出街食咧，你都知道都係嗰啲噶啦， 係啊， 咩餐肉蛋啊， 係啊， 嗰啲其實好唔健康。 係， 你知唔知一個公仔麵要喺我哋胃入邊要幾多日先消化到？你睇完你會心食噶啦， 三十日啦， 兩日， 三十一日 嚇， 消化到 係啊嘛， 公仔麵 真係有啲緊張喎， 真係 米粉咧，受唔受米粉係咪好啲啊？ 米粉你要看什麼，還要因為不同的牌子它的米粉它那些製作的過程是有些不同的，可分我不吃的，可分我不吃的， 不如 Samuel 你要告訴我哪些你不吃的， 我跟你就行了， 跟你吃 真 的， 跟你吃真的， 這件事一定不吃的 Samuel 莊， 可分，可分大家知道很油的， 可分是很油 的， 我真的死了，我才知道， 你試一下把一些沒有煮到的可分浸進水那裡，跟住浸它十分鐘，油呢飘晒上， 即系就咁可粉未撒都 系系好油嘅，因为佢制作过程做咯，系啦。咁我唔食嗰啲嘅，咁就朝头早食麦皮啦，跟住就面包。不过嗰啲面包尽可能啦，嗱，因为屋企咧有一部嗰啲整面包机，系啦，用嗰啲就稳阵啲。 哦，哇，真系好紧，真系呢个节目有嘢听噶。 夜晚咧，我哋夜晚嗰餐好特别啫嘛， 系啦， 点算啊？ 系啦， 我就咁样，我就晏昼同埋 tea 嗰度咧，我会分两转食咯。 哦， 因为我早食早餐啊，我肚饿啊，咁就要我十二点几就要食晏咯。 嗯， 但系食晏就冇办法，因为有时已经出咗，可能翻咗 office 做嘢咧，一定喺街度食，咁佢避唔到啊。 系 吓，咁就茶餐厅啊咁样，跟住临上堂之前四点钟到啦，我一定要食个面包点样，咁啊顶唔到咁多。 系啊 系啊。咁夜晚黑，哇！夜晚黑就慘啊，真係食嘅咧。 如果 Samuel 裝夜晚 黑，我唔食，我肚餓，我瞓唔到覺啊！我真係瞓唔到覺，所以夜晚黑咧就盡可能就趕翻屋企食，因為屋企咧通常都會留低啲餸， 係 留啲餸嚇，咁就翻屋企食。不過我都知啊 ，Alan 你咪話夜晚唔好食咁多啲嘢，但係時頂唔到， 係 好肚餓真 係，係 啊， 係啊。 我調翻轉成日俾阿媽咧鬧嘅，即係去到翻到屋企咁夜食飯嗰陣時，做咩啊？我啲餸好難食咩？點解搞咁樣食啊？咁樣，因為我就調翻轉又攰到係食唔到，係咯， 一樣 係啊， 係啊，都係食一兩啖咁樣咯。 到 我自己就都幾次嘅同大家，因為其實大家嘅時間工作一樣噶嘛。我就係九點鐘到起身。咁跟住我會一定會落街食早餐嘅，咁大件事就係阿 Samuel 莊講嗰對，就係嗰啲公仔面嗰對。今日開始即係要解戒，係啊，我就會去咗啲連鎖快餐嗰啲啦，咁啊食嗰類嘅，咁啊跟住我一定係要三點半嗰個位一定要食一餐嘅，又係因為四堂嗰個原因啦，一定要食一餐嘅。咁通常食飯嘅一定就要，咁啊係即係飯類啦。咁放工啦十點幾，唉最麻煩。就是呢样嘢啦，一放工咧又系嗰个挣扎点，点样食？我其实成日都想咧唔食嘅，但系咧因为你都知道要消化啊嘛，但系咧又唔可以唔食，即系学阿 Sam 话斋，我瞓唔到觉又系唔食。咁我咧因为附近冇乜嘢开嘅，咁啊十点几可以食啲咩咧？成日都系食鸡翼架啊，真系麦当劳啊呢一类， 真系 呢一类咯。咁真系成日食噶，最惨系成日食麦当劳啊，通常都戒噶啦，都知唔系咁好啊，但系有时都。 都冇計啦， 正 啦， 咁啊逼住食。但系我又有樣唔好嘅，我啊好早瞓嘅。 嗯， 我真系食完一個鐘就瞓噶啦。咁其實非常唔好嘅，但系就真系 keep 咗十二點鐘我就頂唔住嘅。除非嗰排真系咧，可能話要有啲開始精讀班啊，嚇 capture star 嗰啲咧。咁我哋因為始終每一年都會去更新啊，或者籌備好多嘅題目咧。哇，嗰啲日子咧就可能真要去到兩三點瞓。咁反而個感覺上咧，消化咗可能心安理得啲添。我自己就會係咁樣樣咯。哇！不過今日聽完阿 Samuel 裝之後咧，哇！我都真係要再挑戰 下啦，取經下先真係。 其實遲啲成日揾一集咧講專題都得啦。 係啊， 既然我係個專業人士， 健康之道啊， 健康之道啊，真係哇！食嘢真係咁阿 Samuel 就健康啦。咁但係咧，你即係有冇啲咩元素突然間會？你話頭先你話啦，你話 近幾年， 近幾年啦， 有啊，有啊，有有，因為睇住一個即係比較疏嘅親戚過身，過身，咁就係癌症，係 cancer 嚇，咁其實都好明顯嘅，因為醫生佢都講話因為嗰啲嘅飲食習慣啦，咁啊導致到腸胃嗰啲地方，咁我 即係目睹，咁我就心撼，即係震撼啊！真係 死啦！我聽完 Samuel John 之後咧，我呢啲食肉瘦咧，齋食肉啊，菜都冇條嗰啲， 同埋 驚我真係有啲驚我真係 健康飲食之道 係啦。阿 Samuel 點樣可以健康少少咧？即係有啲咩唔好話，即係唔好食咁多啊，或者嗱，即係唔好過量嘅，有啲即係唔好太多嘅。 其實我又唔係好專業，不過我就。成日有時上網咧 search 人哋啲咪有啲健康食譜嘅，咁我見佢哋，我初初都唔知嘅，我諗住可粉 OK 啦啩，都唔係飯，點知我上 YouTube 嗰度咧，佢撳嗰段片啦，哇！啲油咧飄到上面咧，我就自此之後就唔食啦，係啦，咁好似 Alan 咁咯，我以前就有做運動嘅， 係 啊，但大家都知道今呢兩年啦，大家都成日 update 啲筆記啦， 係 冇時間，冇時間，我本來有做 gym 噶嘛，大家 有打泰拳噶嘛， 打泰拳啊，記得 停咗呢年幾停咗，跑步都冇，係仲要跑渣馬。嚟緊 係啦，係 啦， 係 啦， 係啦，真係犀利喎，莊 Sir！ 但係我聽阿莊 Sir 嗱，有啲網民係問你點樣儲氣喎，即係要真係要找翻數先。話 Sammy 你點樣儲氣嘅咧？即係翻工咁長時間， 好攰啊嘛，其實係 啦，同埋又早起身啊，係啦，早起身咁你知真係攰嘅喎。咁點樣可以喺上床前儲下氣咧？有好最十足狀態去教書咧？ 我又唔知大家認唔認同咧，我哋初出道教書嗰陣時咧，咪用把聲就應該用得唔好噶嘛， 係啊，好啱啊，好啱。 嗰陣時我記得咧，我第一年啦，我係暑假開班嘅，暑假開始係 full time 開班。 嗯， 嗰陣時我記得 Alan 記唔記得？嗰陣時係咪八點九開班啊？ 係啊， 跟住上到九九噶嘛， 係啊，係好恐怖。 我講完俾大家聽，跟住編班啦，八點九去到九點九，冇任何 break， 同一個 centre。 嚇！ 你跟住咧，初初咧 真係神之領域。 初初我見 reception 啲同事咧啊，望住我笑咁啊，講幾唔係同我講啊，即係佢哋自己講幾句。我初初都唔知佢哋講咩嘅。咁後屘我應該估到，應該話哇唔使食飯。 係咯，係咯，唔食飯啊！連上七八堂唔想食飯，真係真 係。嗰陣時真係嗰陣時，因為年輕啊，頂得住都唔覺得咩，係中間肚一肚餓咁，我餓冇嘢，跟住繼續去啦。咁後屘如是者，經過兩年呢啲 non stop 嘅上堂之後，唔得嘅頂唔住嘅，所以中間有 break 咯。咁健康啊，儲氣嗰度，我諗因為經驗大家多咗啊，咁你講嘢嗰個模式唔同噶嘛，你先得點樣幾時要重啲聲，咁幾時你可以放輕聲嚟講，咁嗰度儲氣咯， 係啊。 啱啊啱啊啱啊！開頭你知，例如咧，我細細個即係去開始教補習嘅時候咧，嗰陣時唔用麥啊，喺細博社教咧唔用麥啊，咁就大聲嗌啊，咁就有好有唔好嘅。後生嘅時候大嗌冇咁講嘛，即係冇嘢啊嘛，咁就可以練到即係你講嘢大聲啲啊，即係有氣啲咁樣咯。但係唔好嘅地方就係如果太長時間咧，把聲會傷啊。咁所以而家就真係要即係養聲之道係好緊要咯。阿 Alan 咧有咩養聲之道分享一下咧？即係我哋 養聲，首先我跑步就係養聲先，跑步同瞓覺都係為養聲。其實最重要跑完步個效果咧，嗱我諗 Samuel 都應該都有。就係、是、放工嗰下冇咁攰， 係爭好。 如果嗰排你唔跑咧，跟住放工嗰下就會攰啲，咁同埋 分極唔夠個唔該 Alan。 係啊係啊，分極都唔夠咁樣樣。咁呢個係好緊要咯，即係可能跑一個鐘咧，比你瞓兩三個鐘咧更加好。 係啊， 咁另外就我都成日食。不同啲養聲產品啦，即係我諗同學都成日送啦。但其實咧，我哋好古怪喎，即係我哋係食開嗰只，知道邊只係對自己把聲好。但同學就乜嘢都會買一啲咁樣俾你噶嘛，咁樣嘅。咁其中有時候如果把聲真係塞得好勁咧，就會嗰排一日食兩三粒嗰啲清音丸咯。都幾難食噶。即係喺啲喺中藥嚟嘅，咁甚至係會。中嗰啲叫咩啊？蜜蜂嚟嘅，嗰啲叫咩啊？鹹竹蜂啊，我唔知啦。總之係屋企買嘅， 沖水 係啦，一 隻 蜜蜂咁樣樣嘅。咁我同啲學生講，佢都覺得好恐怖啊。咁啊，冇理由買呢啲俾我，中爛佢，然之後沖水去飲。因為可能我把聲就冇大家控制得咁好，即係譬如各位聽眾聽到咧，冇其餘三位主持咁厚底嘅把聲， 我係沙曬。 咁所以我都有好多呢啲輔助嘢咯。 我自己咧就真系呢几年咧把声越嚟越差，同头一年差好远。今日更加啦，今日我直情病埋添啦。以前咧就好响嘅，真系。咁啊，但系咧第一年咧好记得嘅，开头啱啱教书咧又系嘅，枕住日日喉咙痛嘅。第一年咁啊，以前仲夸张添啦，哇！日校加补习，即系哇，由朝八点教到夜晚十点啊，真系嗰种真系 non stop 啊，真系剩翻食个饭。嗰阵时咧枕住喉咙痛啊，咁啊，跟住都同啲人倾啦，就喂有啲咩计可以冇咁痛嘅咧？但系其实得出个结论就系咧，你系教十几十六个，即系嗰度讲几耐，八朝八晚十四个钟咁滞，你系一年一整年，一整年，佢根本冇计啊！你根本上一定系要停啊，要停减，所以。嗰陣時有一年咧，好記得啊，枕住日日喉嚨痛。咁咧，我之前教書咧，有冇試過你哋係含住粒喉糖？ 成日都係啦，而家都係一樣都係。 講嘢好怪嘅，會把聲， 係啊， 會攣曬噶嘛。我就成日都係咁啊。嗰一年咧，第一年咧，枕住就成日含住粒喉糖，最好揀啲唔好咁大粒喎。 係。 你知呢條脷啊？我揀嗰啲勁細粒嗰啲喎。都唔敢咁大粒嗰啲喎， 有試過，我試過含住粒金梳， 掠出嚟有冇試過？ 我掠未，我夠下咳，棘住咗咯，跟住我就係棘住咗，吞咗落去又唔小心，但係吞又唔係吞落去唔緊要，棘住咗粒喉嚨定個位啊，大佬真係好攞命嘅， 好樣衰喎， 好攞命啊！ 我好記得啦，就係當時第一年咧枕住喉嚨痛，咁跟住咧發覺咧事後減少咗個日頭啦，咁啊夜晚喺度做都好咗，不過咧發覺真係咧翻唔到轉頭喎，係真係。差咗咧就系差咗，而家我枕住把声入面咧，都会觉得有少少咧系沙音嘅。譬如之前咧，我都录过一段咧，你哋有冇睇过啊？我嗰个咧 YouTube 嗰个大红嘅秘密嗰个咧， 非常 系啊！当时咧，我同嗰个录音嗰个同事咧，咁佢又同我讲话，佢话咦，阿 Sir， 你本身把声系咪都沙沙地噶？我话我当刻我就知啊，咁死得啦，即系一个咧录开音嘅，听得出嘅。我话系啊，我把声系真系沙咗，所以哦，咁你就照咁样配啦，唔一定系要点嘅。所以嗰刻我就知道啊，我同以前好唔同，以前就唔系噶，以前把声可以系好响啊，扮好多声都得。 系啊，细细个啊， 而家就真系差咗好多。 所以咧，其实即系我谂啦，即系每个行业都有啲。導遊嘅職業病噶嘛，係咪？即係有苦與樂啦。咁補習老師，我諗其中一個即係我哋病嗰啲好少嘅，但係話真係最大最困擾嘅問題就係喉嚨痛啦。真係，因為係真係直接影響到個課堂嗰個質素，或者係有陣時你大家都試過啦，即係真係喉嚨痛出唔到聲，咁點啊？可以？ 大家試過最誇張咧，即係係真係喉嚨痛，但又要硬住上咧。當時個經歷你哋係點樣？ 哇！ 分享过，应该大家都有 好多呢啲真系试过讲下，跟住一声，真系一声，啲学生开头笑，以为我唔知搞啲咩笑，点知跟住再讲落去系讲唔到，咁跟住仲要咧拖咗五间房，五间房即系同时间成接近200个学生咁样望住你，咁开头笑啦，但系后屘笑唔落啦，咁好彩咧就。我好感動啊！嗰次即係可能你喺 Facebook 見到，咁啊即刻俾啲練習做一做先，咁然之後睇下飲啲熱水啊嗰樣嘢。但喺期間咧，原來咧旺角分校啊，講埋邊個分校啦嘅同事咧已經撲咗落去樓下咧就買一啲開聲嘅產品，即係幾樣啊，又沖鹹金桔啦，跟住咧又鹹竹風啦，又嚟啦，各樣嘢咧，俾曬我話阿 Sir， 你邊樣嘢幫到你飲啊？嗰次我好感動。 當時阿 Alan 係咪真係完全係發聲係發到，即係喺講連發音都音發唔到嗰種？ 走音咁樣嗰啲咯，咁樣嗰啲咁樣嗰啲咯。咁我係唔係笑噶？咁同學其實都覺得有啲擔心，即係佢哋又唔會話。有搞錯，俾學費喎？點解把聲咁樣壓？即係啲同學唔會咁樣嘅，好威錫我哋。咁然之後就係旺角分校嘅同事咧，攞咗成三樣嘢飲俾我咧。嗰下我見到有啲同學都會即係覺得好感動。我當然都即刻真係眼濕濕嗰個下，因為平時冇諗過係同事係會咁樣對你好。患難見真情，嗰次真係好難忘。係今年啫嘛，啱啱今年過去兩三個月到咯。 係啊， 阿 Samuel 咧。Sammy 有冇試過即係話真係咧出唔到聲，你可以點樣搞咧？嗰時即係嚟翻上堂前，即係話同我聲好差喎，出唔到聲喎，咁你可以點處理咧？ 我就試過有一次就係、是本來嗰日咧就冇事嘅，唔知點解，唔知你有冇試過就係、是、突然來完堂之後 suddenly 突然間個喉嚨會 好唔舒服，會痛啊，跟住去睇醫生。咁嗰晚就失聲。咁但係就 touch 第二日咧都叫做勉強講到，不過走音咯，係啦。不過啲同學就都明㗎啦，都係 啊，有時候覺得仲感動。 係啊，不過你病都試過啦，除咗失聲，你試過真係重感冒去教書咧，又係啊。 我試過我自己咧，就試過咧，曾經一次係，即係你知我同我團都係。不請假的，即盡量都大家都是不要影響到大家的學習，Alan Samuel 都是，即很少請假，已經可以請假率近乎零的嘛，是啦，咁就我試過一次呢，是臨返工前呢，是突然間是即失聲啦，真的出不到聲。我怎麼做呢？我大嗌咯，哇咁樣大嗌，點樣大嗌呢？一嗌出翻把聲咯，咁就頂三個鐘，咁嗰三個鐘係感覺上冇事，跟住咧一完咗三個鐘之後，一放工一停嘅時候咧，佢慢慢停嘅時候咧，哇真係又出唔翻聲，即係盡量嗌到個三四個鐘係可以聽到咯，即係聽得到咁樣咯。 我有樣嘢想辦，你喺邊個位嗌咧？即係無端端。喺个课， 我喺即系我喺屋，我喺屋企出门口前，我嗌啊，嗌先，嗌出咗把声先，即系可以咧。嗱，呢个好，呢个大特，大家唔好学啊！真系，即系真系唔好。 我仲谂住话跟住学， 千祈唔好学，千祈唔好学。系嗌咗你顶咗三四个钟，感觉上把声系冇事，但系一完咗之后咧，你系仲加剧嘅。但系我就谂咯，计条数咯。我顶呢四个钟，但我可以12个钟休息翻，我要极速休养翻把声，咁样顶咯。咁就苦嘅，惨嘅，但系就都冇办法咯。系啦，呢行始终系呢样问题咯。即系可能有啲做文员嘅朋友仔，咁可能啲手指啊，咁样可能啲关节啊，嗰啲辛苦嘅。咁我哋就系喉咙痛嗰方面咯。 同学就如果想感受，好简单。有时候佢哋嗰啲做社干事咧，陆运会。陆运会嗰两日，但我哋就365日陆运会， 365日 系啦， 写 best 嗌 系啦，真系噶，同埋我哋咧，真系个私生活要好好啊，因为咧真系尽量唔好令自己病，但系咧始终一年咧总系在 紧一两次嘅，紧有 总系会因为你太操劳啦嘛，枕住譬如最容易病系啱啱圣诞啦，你哇朝头早。9点几至夜晚黑10点，哇！嗰种系不能想象噶，即系咧，哇！真系细个读书咧，真系冇谂过，即系你细个补习嘅时候咧，你咪见个老师啊，以为佢咁错到一堂，你要成 个礼拜一堂 啫，净系一个话一个钟， 一个钟嘅啫，我见你翻工 值都一个钟。但系其实咧，当你细心啲 check 个时间表咧，哇！吓死人啦，真系10个钟咁样样。我试过啲学生咧，大家都试过系嘛？一个学生上足你连续4堂， 系啊， 哇！我暗盘佩服佢啊，佢咧。完咗之後咧，佢會同我講話，洪 Sir， 我覺得你真係好犀利啊！我想4堂咧，我已經就嚟死咁滯啦，你仲要上6堂一陣間， 係啊， 係嘛？但係好犀利，我覺得反而咧聽我仲犀利。你有冇發覺嗱？你講咧，你始終個表現咧，你係一個忘我境界，都仲可以頂得上。哇！我覺得咧，我有時候都好欣賞我嘅學生，4堂唔瞌眼瞓嗰啲咧，我覺得係好犀利，係嘛？大家都會見過呢一類啊，好感動啊！ 啱啱聖誕嗰排啦，咁啊又係上 intensive 啦，咁有。3位男同學係啦，咁啊連上4堂，咁跟住咧第3堂 break 咧，佢無端端有個男同學出嚟同我講：阿 Sir， 你可唔可以 break 長多幾分鐘啊？咁我唔知佢做咩嘅，因為衝咗落去，跟住幾多走咗上嚟，知唔知？ 即刻報名？ 唔係， 報名， 因為佢連上要上第4堂啦，佢哋頂唔住肚餓啊，佢哋買咗碗面上嚟一齊食。 哦，係啊，真係難， 真 係 辛苦。 係啊，我哋都係我哋慣咗知道點樣去嚟4堂前去點樣食定啊咁樣，咁啲同學。通常唔會話一次過好少個4堂咁上噶嘛，咁就要即係會肚餓啲咯，係啦。 咁你哋咧，如果突然間肚餓咧，應該就總係會失手噶啦，做一兩次 等一兩次 啦，會點樣樣噶？ 啲同學知我肚餓，跟住失咗塊餅。 哦， 有餅，因為佢哋隨身攜帶嘅呢啲。 有幾樣嘢好好啊，唔使買。嘢飲啦，喉糖啦，餅啦，同埋熒光筆啦，長期同學供應噶，好感動噶，呢啲真係。 我自己咧有陣時就會預先喺書包度咧擺定幾粒朱古力嘅，所以咧我成日俾啲學生印象，以為我好中意 食 朱古力。其實咧我唔係好中意食朱古力，因為我知道朱古力咧只不過係叫做極快地係可以補充你能量嚇，因為冇辦法，你教書其實你冇其實攞餅嘅難啲，除非我真係同啲學生我同學仔。我阿 Sir 真的好肚餓，我寫食先。咁你好少可以咁暗暗暗去食噶嘛？但係朱古力有樣嘢好咧，就係一咬 跟住 係啦，快吞 快吞 快吞 快食咁樣，係啊，我哋都會嘅。 我知道係嘅，係啦，即係例如間唔時咧上得太夜咧，即係通常八九點咧攞突然間偷偷地咧嚟話佢做下 MC 三十秒先，咁我就攞到三十秒 MC 時間咧食快食粒朱古力，咁啲學生一見到咧就話阿 Sir 咁餵食啊，做咩咁食啊？我唔係好肚餓，就係當你見到我攞住個朱古力就係好好肚餓，或者咧通常我帶水飲嘅我哋，咁但係如果同學仔見到我突然間咧飲支可樂咧，就唔好以為我真係覺得哇好嘆啦咁樣，唔係即係飲可樂嘅時候就係我最攰嘅時候啦，秘密武器飲可樂。 所以我哋成日都俾人個印象可能好幽皮啊， 係啦， 有陣時同學放學啊，著到咁靚仔係咪夜晚去蒲蒲？ 係啦，其實我都係見你嘅咋，著咁靚仔， 貴咯，人哋嚟見你，全部心理就係過嚟見啲同學嘅，就係我哋 係啊， 每一日儲氣做咁多嘢都係。 或者話約你唱 K 咧，有冇試過唱 K？ 唱 K 真係要戒㗎啦，已經去到戒唱 K 啊，唔唱啊，係啊，真係一放工就其實你有冇發覺大家都係嘅感覺上，我哋咧係好多嘢講㗎嘛， 係 之後你翻到屋企唔講嘢。咁啊，係完全唔講嘢，即係養聲咯，養聲咯。 係啊，我哋四個有時候，譬如放工咁樣一齊，都可能人哋以為我哋不和， 係啦。 但其實 係啦，其實唔係，就係唔可以講嘢，你講咗太耐啦，講太多再講嘢，真係唔得，真係暴弊啊，係啦，咁就係啦，就唔可以講太多咯，即係休息下都要係啦。 所以想知道我哋啲私生活咧，多啲聽 Big Four 啦，同埋咧嗱，頭先講到咧嗰個上堂啊，有啲人連續上幾堂啊，亦都好多同學可以學習下。即係唔應該咧，就咁有陣時上一堂補習班咧又話攰啊！你諗下做一份卷啊，都兩三個鐘啊，所以練下個耐力啊、韌力咧，亦都對你譬如考試啊、學習嘅幫助咯。 係啊，同埋朋友之間咧互相影響都幾緊要嘅。嗱，譬如你咧今日頂得到兩堂。咁你一個學生好自然就啦，哇！你都頂到兩堂，我都要同你一齊頂兩堂啦。你相互影響，久而久之，你完咗成個補習班啊，原來唔經唔覺你已經學咗28堂嘅嘢。 嗯、 其實你比一個完全冇學過嘅人咧，相差咗好遠。 其實累積咯，即係講緊累積咯，即係你要一開始就係考試。我谂考，我谂课堂趣事，我谂呢个课堂趣事啊！我生喺佢同我讲，我谂课堂事，啱你讲起咧，我第一谂起好笑。佢话咧，阿 Sir， 我啱啱上完，佢好搞笑嘅话咧，我一点钟上，跟住佢咧过咗两堂，佢再上多，再上两堂，我话佢望入嚟望住我。陰陰嘴笑，我覺得我好笑，將我將陰嘴笑咧。佢話：我驚你上晝中六上過咁樣，跟住我話咧係啊，我再頂多兩堂，佢話好慘，令到好好笑，即係我覺得係得意嘅，因為咧佢係知道頂係有幫助。但佢覺得好辛苦，但係好想頂，即係佢係有啲苦笑得嚟，係即係我唔識形容，即係有啲苦笑。 但係佢知道喺你課堂上會有得 學到嘢，但係好辛苦， 挑戰嘅人體極限。係 啦， 但係佢唔信啦。 係啦，同埋又好搞笑，又覺得咧，因為佢上晝上完，下晝再上我，佢又見到阿 Sir 你上晝同下晝啊有少少唔同喎，你下晝個樣突然間。黑咗喎， 黑咗 個陰影，黑咗，又黑咗咧。 食咗兩粒朱古力啊！ 係啦，因為真係太攰啦，係啦。 好啊，咁我哋咧今日分享咗咁多呢啲食飲食環節啦，我哋下一次咧再一齊傾下點樣去讀書啊等等嗰啲啦，好嘛？好啊，咁我哋有機會再見啦，各位嚇，拜拜。